杯中满，要杯中。 冇女朋友，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吧。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中意你，或者有你唔知啫。 想和你见一面，

心中竟仿似顺行累累，然后再忆起当晚跟你在这里，终于相遇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，失去已破碎，不可以再追。 重门深锁，羞得雨色又如何？花待看着别问因果，莫等空枝随风落。盼与盼，共剪烛西窗下。几盼重门深锁，羞得雨色又如何？花待看着别问因果，莫等空枝随风落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憧憬，即使许多工作也起劲，仿佛分分钟都高兴，首首歌都可爱与可听，梦里都有兴奋反应。皆因我弄明白了我的人生有热烈抗战，曾读过垂头埋藏自我，无人能明白我。你当来扫去寂寥了段各样痛楚，你那日回眸一笑，征服了，降服了，曾是。

就是我们要去经历，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人过着比你更加丰富的生活，像徐霞客那样，他能够走遍自己心中想走到的地方的生活，而你自己却只能在一个地方很无聊的过下去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应该先问一下自己，既然都是人，为什么他能这样，我不能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99年10月9号，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举行。2002年10月9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出版发行。2005年10月9号，国家测绘局正式公布珠峰高程新数据，8844.43米。2008年10月9号，中共17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。2009年10月9号，胡锦涛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酒喝不干净，歌唱不完在昨天，情爱如此荒谬，未来如此艰险，在昨天。我自愿燃起一把燃起不灭的火，再归还。假使不能实现，我愿意脱下所有，只为奔向你。醉过不过两天，难过不止三天，在今夜。真真切切可怜，简简单单舍远走，玩一遍。如果还有可能，我愿意把昨日采下的大地铺满鲜花、野草和风，奔向你。我来自哪里？要去哪里？举着杯，叹着气，看着日升日落，越暗越明，总是在无意间就会转弯。前路会有忐忑，或许辉煌，那又怎样？至少他们一直弯着腰前进，不曾慌张。就算开始的口子没以前那么大，至少在撕裂后不会忍痛挣扎。没人在这个时候说话，也没有任何人倒下，不会有任何人倒下。没人在这个时候说话，也没有任何人倒下，不会有任何人倒下。Thank you. 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